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17集，花好三。沈妙昨儿个晚上喝醉了，惊蛰和谷雨正在收拾屋子，却被他们好巧不巧地将沈妙收好的罗雪燕给他的那本册子给收了出来。沈妙就问那册子是什么东西，惊蛰灵机一动，想着每次沈妙喝醉后也都不知道自己做过哪些事情，又有意想要撮合自家主子和谢景行。当初沈妙出嫁的时候，罗雪燕千叮咛万嘱咐，要的就是他们两个丫鬟一定要时时劝诫着沈妙，结果都成亲这么久了，连房也不曾圆，看着两人感情也很好的模样，惊蛰就想，莫不是自家姑娘不懂，这瑞亲王也是一窍不通，于是有心想要推波助澜。这不干脆就趁着沈妙喝醉的时候谆谆善诱地引导她， 这册子上头的东西须得亲王殿下才能为夫人解惑。 现在想想，惊蛰觉得自己当时的神情定是与那花楼的老鸨一般无二。沈妙喝醉了全然不懂，便是拿了那册子出了门，谷雨要阻拦也来不及了，只得跟在后头。两个丫鬟又是紧张又是不安，在外头守了一夜，守得眼睛都生出青黑。沈妙到底是没有从谢景行的屋里出来。如今听闻从阳这番话，二人心中倒是大吁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也办成了一桩好事。自家姑娘和姑爷就算再如何不知事，听闻这种事也是食髓知味的，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了。正想着，唐叔从后面走了出来，看见他们三人，先是对着从阳一通怒 吼：大清早的不干正事，守在这儿做什么？还不快走！ 又对着惊蛰和谷雨笑了笑，说：“ 怎么瞧着精神头不大好啊？” 惊蛰和谷雨是沈妙带过来的人，唐叔也不好如同教训从阳一般不客气。从阳见如此差别对待，哼了一声，提腿就走。惊蛰和谷雨也不好久留，对着唐叔搪塞几句，赶紧溜走了。唐叔一人站在谢景行门前，待所有人都走了以后，突然自顾自地笑起来，傻乐了一阵，似是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道： 哎呦，得熬些补药才是。 说罢匆匆走了。瑞亲王府这一夜发生的事情好不欢乐，大约莫雨君都是心知肚明了，众人俱是心照不宣。不过八角和回香二人却不知情，他们暂且照顾着裴郎。裴郎的伤势比沈妙重多了，虽然当初也是捡了一条命，然而那刀伤入骨，高阳也不敢掉以轻心。八角和回香看着裴郎，若是有什么不好也好去找高阳来看。裴郎夜里总是醒过几回，只是醒的时间很是短暂，不过片刻之后就又睡去了。这样反反复复，八角和回香忙不过来，也就更无从知道沈妙和谢景行那头是什么情况了。快进晌午，回香端着稀粥进来，裴郎的伤势也不能吃别的东西。一进屋，却见裴郎坐在窗前，看着窗前的树枝出着神。 裴公子。 回香一愣，有些高兴地走过来，将粥碗放到一边，说： 您总算是醒来了。 裴郎有些缓慢地转过头来，瞧了瞧他，似乎才辨认出他是瑞亲王府的婢子，说： 王妃也醒了吧？ 回香有些奇怪，为何裴郎会用如此肯定的语气，却还是说道： 昨日里醒的，夫人没受什么重伤，倒是您伤了很重，多亏了您替夫人挡了一刀，救了夫人命呢。 裴郎低下头，似是笑了一声，低声道： 救命吗？ 分明是我欠他的。 回香没有听清楚裴郎说的话，说：“ 您说什么？” 裴郎却又是有些出神的模样。他总算想起来了，在替沈妙挡了一刀之后，生死一线之后，他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很长也很真实，却让他豁然开朗。为什么沈妙之前总会对他露出生疏的敌意？为什么他总是会对沈妙生出莫名的愧疚？原来是这样的。那梦里的住持说，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个能重来一次的机会也仅仅只是也许而已，说不定就白白牺牲了。那个住持也说，若能重来一次，有些机遇会被打乱，或许他会因此而痛苦。裴郎也应了，他曾爱过一个女人，只是他的爱和傅修仪的冷淡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步步把沈妙推上了绝路。他一边同情着沈妙，一边却又理智地权衡利弊，将沈妙抛弃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断舍弃着东西中度过的，他和傅修仪都把沈妙给舍弃了，所以这一世沈妙也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他们。偏偏是谢景行好运，可转念一想，那也是应当的。可是在知道了这么多前因后果之后，他是再也没有脸面再面对沈妙了。说什么陪在他身边帮他，现在想想，不过是因为前世而生出的愧疚，他是在偿还。可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心，这因缘来的复杂纠葛让他心中剪不断理还乱。是该结束这个错误了，有些念头从一开始就不敢生出，生出就是错误，现在应该由他亲自斩断。回香开口道：“ 裴公子，先喝点粥吧，您的身子还得再养养，等会儿高公子就会来与您施针，只要醒了，这伤养些日子，凭高公子的医术，您会安然无恙的。” 裴郎顿了片刻，说道：“ 多谢。”“ 裴公子客气了，您救了夫人的命，是亲王府的恩人呢。”“ 劳烦您替我去支笔来吧。” 裴郎说着，他嘴唇苍白，眸光黯然，语气却十分坚定。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